哦，神秘之人同大家見面啊！今日咧一位即係識咗好耐嘅朋友上嚟啦，咁就首先好多謝阿 Moon 啊， 係幾 好，阿 Moon， 係 啊，嗱就呢個節目咧，自從踏入2017年以嚟咧，都淨係講飛碟學嘅啫。咁今日可以講 今日飛碟年啊？ 我有個預感嘅，即係喺呢未來呢幾年咧，即係對於嗰個外星生命或者外星高等文明嗰、那個。消息的發布咧，將會有突破性的發展啊！呢個我個人嘅一個推測。咁就今日咧，可以講話係班門弄斧啦。因為如果講到飛碟學，咁梗係唔問到我同阿，即係唔問到我，冇講，冇講其他人啦。 你想講邊個啊？你咁你都講得啱嘅。 呢啲係 你哋講得超詳細，呢個係好好嘅。我哋都做唔到啊。 唔係我哋口水多嘅，我哋個節目因為兩個鐘頭啊嘛，咁就變咗好多時要壓時間啦。咁、所以好多嘢咧就會講到清清楚楚咁樣嚇。咁當然咧個前提係假設大家對呢樣嘢嗰個認識唔係太深。咁但係香港咧，其實我可以大膽講句嘅，喺呢方面嘅研究咧，我苦衷咯。 嗯。 咁好多人都熟嘅，咁熟嗰啲朋友可能有時都會聽我哋節目啦。咁佢聽咁，梗係唔會話啊，你好欣賞，而係話佢點出入邊嗰個錯處啊。即係譬如我哋有不足嘅地方，或者有啲講錯嘅地方咧，咁嗰啲朋友都會即係 提供啲資料， 係私底下我反映。咁其中嘅例子即係唔怕喺度講埋啫，即係上幾次節目我哋講咧就涉及到瑪麗蓮夢露，因為嗰個 UFO 個事件而被殺咧，事實上偷聽佢嗰個唔係佢本人嘅電話，唔係佢本人同嗰位女記者電話，係偷聽嗰個女記者同其他人講瑪麗蓮夢露將會開一個有關 UFO 嘅記者會嘅電話。咁我都冇辦法，冇時間去澄清，好刁轉，好刁轉，好刁轉。 有人同你 correct。 唔係我自己， 好好 我自己收尾知道，咁啊，即係趁住機會 correct 啦。 唔可以記咁多嘢嘅，唔可以記到咁細嘅。 冇辦法㗎啦，言多必失啊！做呢節目好多時一定有啲資料上邊嘅錯誤，要靠自己適當時間去更正啦。咁今日阿 Moon 嚟，當然係講到一個即係好大嘅話題啦。譬如話呢20年喺香港，即係譬如話從事飛碟嘅研究，或者係一啲飛碟信息交流啊咁。咁其實我哋喺呢個城市度做咗幾多嘢咧咁樣，咁你睇下台面其實就已經好多資料喺度噶啦。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大家要睇到背後個熒光幕咧，就有一個影像嘅。咁呢個係新鮮滾熱辣噶啦。如果你睇係呢個左上角嗰個日子咧，就係2017年4月10日啊。今日係4月15日啫，就晚上嘅9:2122秒。咁嗰、那個。後面嗰個影像咧就話一個關於最新訊息，即係最新影到亞利桑那州嘅飛碟嘅懷疑 UFO 嘅照片嚟嘅。咁涉及到呢個問題，當然我哋唔可以話啊咁快去斷定咧，因為我哋都要用一個比較謹慎啲嘅角度去判斷嚇，唔能夠睇一張兩張相片咧就走去即係話係定唔係。但係我就想做一個引子就係咧。是不是在近呢十年咧，由於個互聯網個發達咧，令到有關 UFO 嗰個影像係即係達到一個空前嘅境界？ 係啊，佢一路咁樣變嘅。 嗯， 即係我哋初初咧嚟同譬如一啲大公司做節目啊，差唔多20年前咧，我哋真係攞一棟書。找嗰啲利仔簽啊！我哋要呢個圖，阿導演嗱陣間要呢個圖，拍呢個圖，咁嗰個 cameraman 咧就對住張相。揭開第二條脷，咁就拍埋，跟住佢哋就去 edit。佢話嗰個時候啊，記唔記得係你介紹先嘅嗰個節目？嚇，每一集都話，都好精彩，做咗十幾集。咁啊，但係嗰陣時真係攞啲書翻去嗰個 UFO 圖書館攞啲書，第一基地嗰度攞書翻嚟做嘅。咁啊，今時今日唔使講係點啦。 咁喺互聯網嗰度係 係啦， 放新聞啦， 係啦， 但多好多喎。 係啊， 唔係，但係佢頭先你講嘅就正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其實而家即係有關 UFO 嘅信息，咪多到應接不暇？ 係啊，係多到點講咧？即係以前咧，就唔係玩煙幕咁重嘅，咁重口味嘅。以前咧就係真係點講咧係收起你啲嘢harass 你，咁我要你收聲。如果你有證據，你有片，咁就收起曬你。即係仲唔好聽啲就真係以前係玩殺人滅口嘅。咁而家唔可以殺到咁多人啦，嚇得唔到咁多人啦。咁同埋都 係讓， 因為有互聯網，你紙冚唔住火啊。咁變咗點好咧？咁佢哋就轉咗方向，就玩乜嘢咧？就係玩煙幕咯。 咁啊，玩煙幕就仲有恥笑啦。 係玩煙幕玩恥笑，同埋你有錢嘛，俾得起錢，俾錢買起好多嘅所謂叫做 UFO 專家。 嗯。 咁其實佢哋不外乎係想啊做作者啦，出本書。哎，我係作家。 嗯。 咁我都算喺呢個行頭，咁佢自己想即係自己想攀升嘅啫。 嗯。 對你打得理得佢係 UFO 地乜行界？你俾錢我令我出名咧，我就做噶啦。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專家，咁就係撈到嗰個行頭咧，就好似個 jokes 咁。咁你一行出嚟 UFO 專家，人哋個心裏邊已經笑定先啦，你未開口。嗯。咁即係。整 ugly 咗個行頭，整 ugly 咗個呢度個行頭裏邊啲人物，咁呢個方法咧就慳皮好多啦。嗯，因為冚都冚唔切啦，你個互聯網出咗，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好多嘅即係專家咧都係話，而家網上嘅資訊咧，如果你打個比例係其實幾多係真係百分百值得信咧？ 嗯， 你估下幾多成咧？ 係好少嘅， 即係一定係少過五成。 梗係唔知 啦。係啦，少嘅。有人話咧就係、是。 嗯、 五六成嘅啫，其實如果佢哋即係我尊敬嘅嗰啲 UFO 專家咧，佢哋係話只係得一成，你都好開心噶啦。 嗯， 咁但係嗰個方法係點咧？玩即係有一成係即係你覺得好 pure 嘅， 嗯， 啊你真係攬住佢都得嘅。咁有九成咧，佢唔係話全部垃圾嘅喎。 嗯， 佢哋玩嘅方法咧就係點咧？又係又係九一比例嚟嘅。我有一成嘅假嘅嘢， 嗯， 我想你哋 buy。咁我就擺落九成嘅真嗰度裏邊，咁你睇嗰陣時咧，你即係睇九樣真嘅嘢先睇到一樣佢好想你 buy 嘅假嘅嘢， 嗯， 你唔知點解你會 buy 咗嘅，好容易混淆就 buy 咗噶啦。咁日子一久就好多一成嘅假喺呢度一堆，一成嘅另一個假喺呢度一堆，咁，日子下來咧，好多假嘅嘢就係咁樣出曬嚟啦。你仲以為係真嘅添，因為嗰個量都幾多嘅。 系，呢，這个就好典型啊！譬如我哋喺新闻界入边，我哋都了解嘅，就其实嗰个状况唔系净系单止 UFO 界嘅， 嗯， 譬如涉及到阴谋论嗰个问题啦，譬如涉及到一啲即系政府决策问题啦，其实佢哋而家喺美国用嗰，那个或者欧洲用嗰个好简单，头先同你讲一样，佢俾一啲真嘢你， 嗯， 但系咧其实佢声东击西就要你信啲假嘢， 嗯， 咁但系我相信咧，如果即系喺 UFO 界咧，假嘢咧系令到大家个兴趣最大嘅。我假設咁，如果唔係佢做唔到呢，這、一個將你個注意力吸咗去呢方面啊嘛。 最難 catch 佢一種假嘅嘢係，佢諗到呢嚿假嘅嘢想你 buy 咧，佢，用橫向縱向咁拆開佢先，拆做四拆做六七個時間性嘅 package，可能仲拆唔同深入程度有六七個層次，咁，佢就逐時掟啲，咁，但係掟到第七階嘅時候，你已經係海量嘅資訊啦。咁嗰個變成係一個滲咗出嚟嘅真相啦， 嗯。係啊，同埋頭先嗰個我亦都即係，如果喺新聞界入邊都有另一個補充，就係咧，嗰，那個資訊量大到你嘅時候咧，你係吸收唔到啊。嗱， 嗯， 呢，這個就好典型喺財經界入邊咧就最多嘅，你每日都吸收大量嘅垃圾資訊，咁，咧，但係佢唔會所有嘢都係假喎，佢有啲嘢會係真喎。嗱，呢啲嘢係幾時真咧？就舉個例啊，譬如話喺2008年之前咧，有人講過會出現呢個金融風暴。 嗯， 不過你當然聽不到嘅，聽不到的原因就是他講了不過新聞不會報。不過你事後一定會揾翻。咁 UFO 界咧，我唔知呢個情況係咪咁樣啊。但係 Moon 嗰個咧，我就想即係用翻我哋今年做嗰，那個 專題 嘅比較。1947年嘅 Roswell，1997年嘅 Phoenix，其實就體現到頭先你嗰個講法。Roswell 嗰個就是 harassment 嚟嘅。我再提過多次啊，就係啲警察走去嗰個人屋企度揾個警棍敲，就 恐嚇佢。 咁，但係去到 Phoenix 個已經唔做呢樣嘢，個原因就係因為去 得到， 即係去做呢啲嘢嘅人已經係中產階級，佢唔會受呢套嘢。佢甚至可以即係花幾年嘅時間唔做嘢，隱姓埋名，淨係做你一個 project。咁你出嚟你就好難用翻以前嗰效果，要去將呢，這個即係咁嘅事件咧，將佢密封。所以就要用另外一種方法去deal with佢咯。 而家就更困難添。當一個差佬咧喺你嘅面前出嚟玩，問你係咪睇 UFO 咧，你都會著咗個手機咩話？你講咩話先？你係邊位？啊，你係幾多號 number？ 已經上咗網啦。咁樣嚟保護自己啊，係咪咧？ 咁但係另外一樣嘢，阿 Moon 頭先講亦都即係我相信亦都好值得今晚去講講嘅，就係，UFO 呢行咧，其實已經變咗一個產業啦。 嗯， 啊，因為佢 產業 唔係真嘅，因為佢某個程度同荷里活掛鈎啊。 嗯， 咁有好多 呢，這個亦都係有原因嘅。 係啊，因為UFO界咧，佢譬如話幾個頭面嘅即係甚至講話係明星角色嘅，譬如 個法國的 Jack Valley 咁你睇第三個接觸，其實已經有佢影子入邊啦，係嘛？咁換言之，喂，佢已經可以同呢啲荷里活嘅 network 打通曬啦。咁呢個好定唔好咧？其實我哋應該會講講。但係咧，今日阿 Moon 嚟到咧，咁我哋有一個 有原因嘅， 一定有原因啦。就香港飛碟會咧，其實成立咗幾耐？ 香港飛碟學會咧就同香港一齊回歸我哋一齊降落地球。 我哋呢個台就唔用呢個字嘅，我哋叫移交。 哦， 主權移交。 係，不過我哋咧就降落嘅啫。我哋係 喺上面落嚟嘅。 係啦，1996年嘅聖誕咧就捉走，就降落咗喺呢個 Cosmic Noodle Bar 呢個飛碟主題嘅餐廳嗰度，就係咁樣開始嘅。 有當其時有邊幾人喺在場 啊？當其時啊。和台啦，同埋我當時喺公關公司做行政嘅，咁有一班同事啦， 有個藝術家咧， 係啦， 余先生嘅， 係啦，阿畫家余先生啦，咁仲有一班都真係潛伏咗喺一度嘅 UFO fans 嘅喎，嗰啲係冇飛碟學會咧，佢哋都係好忠心咁研究 嘅。大概嘅人數幾多咧？ 當日啊，即係成個餐廳坐滿咁啦，都有幾廿人㗎。 哇！好犀利喎，俾我上 十人。 自然好巧合嘅，嗰個古仔咧，都係講咗好多次，都要講㗎啦。即係嗰個古仔講。 咪仲貪管講嘢 啊？個總結咧，即係我一句講曬，成個飛碟學會咧係天意嚟嘅。點樣開？就係咧，我就走去聽美國嘅專家 Wendell Stephen。就嚟大球場嗰個講堂度講飛碟，我當時我屋企遊緊油，成手都係油，咁咪有 friend 打嚟，喂，有副專家講嘢喎，咁咪油都唔抹，咁咪走咗去聽，我聽到中場，阿 Wendell 就話 ，Let this girl， 即之前咧，我同佢坐咗喺張台度，一班 fans 同佢傾偈。咁我就講咗句啊，如果有個地方咧係定時定刻咧，嗰張台係 UFO 人就會聚集咁樣傾偈，真係幾好咧咁。 係咪後邊呢位朋友啊？ Wendell Stephen 係啊，而家佢將會 你一望住個 鏡頭，你就會見到 啦。見到嘅啦。 咁我哋今日咧會 應該係啊，係啊， 佢會即係去點出咧，即係幾多個呢啲？ 係佢係間接成立飛碟學會， 即係香港嘅飛碟學會。 咁佢就聽錯咗，佢聽漏咗啲嘢啦。佢就以為我想開個飛碟學會，咁我坐喺前排中間第一個啦，中場。Hey, this girl, she want to start a UFO club. You go talk to her. 咁啲訪問咧就由佢嗰度住走曬嚟圍住我呢個成隻手白曬油嘅唔知做乜嘅女仔。咁人哋嘅第一個問題，你想點樣開個飛碟學會啊？哇！咩啊？咁我就 即係由揾 人中 ，it's going on, it's happening 咁。咁由呢一句咧就。既然巧合 就 開始了啦，就係咁啦。咁仲有當日點解會喺嗰度？佢當日仲有一個嚟聽嘅咧，就係呢個 Cosmic Noodle 呢個飛碟主題吧嘅一啲同事嘅，佢嗰啲職員啦。咁佢就夾埋，哇，係咩？你要開啊？好啊，我哋啱啱就嚟開張啊！我哋寫新聞稿寫埋你落去，你逢星期一喺嗰度聚會好唔好啊？咁我梗係話好啦，我乜都話好啊，是但。咁佢就即係擺咗我上台，就話開個飛碟學會，逢星期一嗰度聚會啦。咁所以就嗰日有30多人嚟咯。 係咪就呢個 啦？係啦，呢個啦。 但係嗱，佢即係97年、96年嗰陣時候咧，我記得都係互聯網嘅起步嘅年代啦。當其時點解能夠即係一 call 到幾廿人，大家會即係共同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人可以聚集埋一起？ 佢因為餐廳開張，咁佢係一個好正式公關公司 promote 呢個餐廳主題開張，跟住呢個主題都好新穎。咁開張少不免有幾廿人嘅啫， 但係唔係個幾廿人都認同呢樣？ 咁啊係，咁啊有啲當然係餐廳嘅人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咧，我就96年夏天書展，我就翻咗嚟香港3日嘅，就去咗環遊世界20個國家睇 UFO， 即係我個 UFO 之旅啦。咁我就書展。7月到9月咧，都儲咗啲 UFO fans 嘅，因為嗰時我幫一啲國際啲嘅 UFO 組織，因為香港冇嘛，咁我幫佢做翻譯，即係幫下手做義工，咁就儲咗啲人嘅，咁所以當日開幕嗰時嗰扎咧，都係啲自己啲 fans 啦，自己啲朋友啊咁樣咯。 嗱咁啊就the rest is history 啦，咁跟住落嚟嗰20年就做咗好多嘢啦。 跟住做咗公關公司咧，即係做訪問做到咗辭工去做訪問啦。咁一路就碌到咁咯。 嗱，但係對於我嘅興趣嚟講咧，我就好想即係啲觀眾，我估計都有同樣興趣。阿紀圖喺成件事入邊嘅角色係咩咧？ 他一直 call 我，我都冇理佢。 我话你知我点识佢嘅？得得得嗱，爆唔爆得噶？ 爆咯！ 咁咧，咁啊搞搞下啦，搞到差唔多系九九系嘛？ 正式九九年 九九年喺太空馆嗰阵时喺太空馆都个个月搞拖嘅。嗯，吓嗰阵时啊，云海啦，云海帮手啦吓，佢都叫创会副会长啊。咁啊，搞到九九年有一日，咁嗰日嗰个主题咧就系讲飞碟鉴证嘅。咁啊，就冇乜人帮手，我一个人搞晒。我就走去睇後面個 control room 啲 film 得唔得，嗰啲聲嗰啲帶播得音樂啱唔啱，跟住走去前台呢就做埋翻嘢，跟住又即所有嘢差唔多我一個人做曬。但係嗰日呢阿蘇博士就嗌埋阿朱博士， 即係黃中介， 係咁出現咗，係啦出現咗。咁呢我都有唔知 你有聯絡過我嘅， 我聯絡過你嘅，因為嗰個當年呢就有套電影呢就叫做昂星先生， 小弟編劇， 係啦就林紀圖編劇。咁 自主嚟咯呢個嘛， 梗係要揾佢啦。我揾咗幾次佢都唔出現， 係冇彩嘅。 嗰日到咗半場， 好酷啊！佢一路都酷 啊！到咗半場咧先係出現喎。咁啊，咁到咗嗰日，我係一日之內咧就識曬飛碟學會，到到今時今日都係好核心嘅嗰班 幹事 幹事啦。咁就係、是、就係、是、阿、啊、蘇博士。阿黃主家博士同埋阿紀圖啦， 佢咁啊補充少少 啦。咁我哋就係咁樣識噶啦 嚇，三言兩語。 我哋就係喺麥當勞識 嘅。誒麥當勞之後嘅開頭太空館嗰度嚟嘅。佢主要咧，因為佢開始嗰時候咧，其實飛碟學會咧嗰個性質咧，就係一種叫好通識咁嗰個聯繫嚟嘅。咁就初初嗰時候我諗都未諗住呢係會有咁長遠嘅嗰個推動嘅諗法。咁其實呢 當年擺喺上台未知咩事。 咁就其實都運作咗都有兩年嘅時間呢，其實我哋都睇到呢，咦其實都基本上呢會有一個反應會好咗啦，就係話傳媒呢就開始懂得點樣，譬如當佢一知道有啲 UFO 嘅嗰啲資料嘅時候呢，佢懂得揾邊個。第一咧就揾阿 Moon， 即係飛碟學會嗰度啦。第二個咧就揾阿曹雲威博士，咁兩個人記唔記得？係咁樣樣噶嘛。咁而但係出到 啲記者揾完我哋咧，為咗要 balance 佢篇文，係咁一定會揾埋阿曹博士嘅。 一直都係咁樣樣嚟嘅。咁但係咧就事實上出到嚟嘅嗰個資料咧，你都會睇到咧，誒開始一啲記者咧都懂得咧，即係初初咧其實問都唔係好識點問嘅。咁啊有少少概括嘅嗰個了解，咁其實係有種成績出咗嚟嚇。 嗱，我真係加下自己喎又。 系啊， 即系当年嗰头嗰十年咧，喺报纸里边出嘅所有嘅讲 UFO 飞碟外星人嘅文章咧， 系 基本上嗰个框咧系我写嘅，或者系我 direct 佢出嚟嘅。 嗯哼，系啊， 因为啲记者冇嗰、那个 完全冇讲概 念啊， 冇冇乜嘅， 俾个 ABC 佢嘅。 系啦系啦，佢知道要写外星人，老细话要写，咁因为人哋隔篱报纸写咗，话我哋又要写，咁就。好啦，去揾阿嗱呢個電話揾阿妹，咁揾咗佢之後咧，你知道佢真係坐喺度等你嘅啫，咁樣樣嘅。 唔係嗰個條件唔同，因為當年我哋去做新聞嘅時候咧，我哋仲未有 search engine 呢個概念啊。好多時咧，你哇嗰一兩日時間或者甚至嗰幾日時間咧，你不知從何入手，係咪啊？問個問題都唔知點問，即係點方便你個問題都未知。 而家我哋 search engine 打乜嘢 keyword 都要諗一輪啦。 咁所以同而家個做法少唔同啦，但係咧。即係頭先講阿紀圖嘅角色咧都未完嘅，因為點解咧？嗱，你認識咗佢啫，咁跟住佢對呢個會有咩貢獻啊？ 嗯哼，哦，咁快講呢個咧， 唔係 再補充下兩樣， 諗唔到啊，諗好耐諗唔到。 其實咧，即係佢關鍵咧，佢喺嗰個叫九九年咧嗰、那個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結合嚟嘅。反而最主要咧，我覺得係阿黃宗介同埋阿蘇博士咧。咁尤其是黃宗介嗰時候，咁佢咧就都舉起隻手咧，就話：咁我可以負責好多嘢嘅。 佢中意叫做周博士。 OK 啊，蘇博士， 周博士， 周博士啦，周博士 OK 啊。咁樣咧，咁就我嗰嗰個咧，佢就開始咧想去運作嗰成熟嗰嚟嘅。咁但係咧，咁我即係我嗰個嗰時間咧，其實基本上咧，我都仲係好遊離嚟嘅，因為我喺九五年嗰時間咧，即係解放外星人啊嗰時間咧。咁嗰時 我未翻香港。 係啊，嗰時你未翻嚟。咁但係 多謝你啦，一個人頂曬。 唔係佢犀利啊！嗰陣時佢一鋪成名啊嘛，九五年就係、是、佢一個即係公開踢爆咗呢段嘢係流啊嘛。但係我嗱，你大家唔好聽錯，唔係幾多一個。係。 是他一個公開， 是啊是啊， 而傳媒的焦點就在這個踢爆，就是在他身上，就不是其他人沒有說，但是其他人沒有他這個功力。 唔係佢，我覺得佢其他人嗰度咧，就其實係涉服於嗰種叫權威嘅。 係有幾個港大嘅醫科嘅教授出嚟去 endorse 嘛。 係因為依個其實都牽涉到一個好大嘅嗰個問題咧，就好多時咧，即係譬如譬如佢嗰1995年咧，嗰個解剖外星人嘅片段咧，因為佢出到嚟嗰時候咧，就好懂得一種叫傳媒嘅偽證嘅處理啊。咁佢咧就會用一種方法話嗱，呢個咧就喺美國嘅一間好大嘅電台公司。佢揾到依啲菲林，依啲菲林咧就係十六米嚟嘅，經過乜嘢？經過 order 啊，或者咩公司嘅嗰種鑑證，一五一十咧就講得好細緻啊，我都係好跟得好清楚嘅。咁但係咧，即係佢依樣嘢講曬出嚟嗰時候咧，就有一種叫不可，即係你不可質疑嘅一種權威放咗出嚟。咁但係咧，咁我就係其實當佢去揾我話，喂，你就作為一個飛碟專家，因為佢話我都唔知揾邊個好，嗰時你未發光現啊嘛， 我未著， 你未空降啊嘛， 我未空降啊。 咁嗰時咁我就最主要我都問佢一樣嘢就係咁話，喂，如果我去參加嗰時，我就想有個要求，我係睇過原裝嘅菲林片段。佢話有啊，冇問題啊，全部俾曬你睇啊，咁講啊，好啊。咁我覺得好開心啦、啊，睇到一啲。 啊，呢度係咪而家後邊呢段啊？ 係，其實而家佢話原裝片段即係真係咁樣噶啦，有埋剪接噶啦。但我所講嘅原裝片段咧，就話係咪你就成條菲林買翻嚟？佢係啊係啊，我成條菲林買翻嚟。其實我話成條菲林買翻嚟咧，就即係叫十六米嚟嘅嗰條，即係係用咗個1947年嗰時印出嚟嘅。你 copy 都冇問題嘅，總之係一條菲林，因為佢個片頭片尾我可以睇到好多嘢啊嘛。原來唔係，佢淨係有一個咁嘅 video 嘅一個片段咁樣嘅。咁啊當然啦，咁啊去到嗰度咧有好多情況咧。 佢實物係咩啊？ 嚇！佢實物係一餅 video 嘅 tape，、 哦、就俾佢哋睇。 而嗰個係已經係美國變成一個節目嘅嗰樣嘢。咁喺嗰度咧，即係其實係主要咧就係、是、即係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喂。那個電視台而家可以講啦嚇，因為佢已經唔喺度啦嚇。喂，阿士啊，你唔好咁 professional 啊！呢個係一個叫做新聞嘅一個即係熱門嘅題目嚟嘅喎。你俾嗰樣嘢出嚟嗰時就會好有問題。嗱，因為喺個鑑證嘅方面嗰度咧，就已經喺開頭咧就已經覺得咧死咯！我哋面對呢一啲，譬如好似飛碟學嘅呢啲問題嗰度，點解成個傳媒唔係好識應付嗰、那個嗰、那個？咁啊，所以嗰陣時間咧，就係面對呢種情況咯。咁啊，有種我覺得喺嗰陣時間咧，咁我都覺得有啲泄氣嘅，因為本身我唔係一個傳媒人，我只係一個即係創作電影人咁啊。 不過你肯定係一個菲林人啊。 係啊， 咁睇咗電影 係唔係因為喺用我用嗰個角度咧，就係後來咧就好多啲譬如好似東方啊、一周刊啊嗰啲或者電台啊嗰啲咧，咁都叫我再講多次。即再清楚啲，因為點解咧？因為嗰時咧，成個香港都好熱切講緊呢個話題。咁我就即都覺得呢一單新聞咧都非常之有用嘅。點解咧？因為牛頭角順祖咧都開始咧放低佢個黃產都望一望嘅啫。咦？係咪真係有 UFO 嘅咧？咁我覺得係呢個作用出咗嚟啦。 如果咁樣講已經好進步。 係。 我媽咪到今日今時今日都仲係話因為佢睇呢個 VSOP 睇得多。嗰啲酒啊，頭馬 ，okay. 乾邑酒，咁佢就成日都係話你嗰啲 VSO 啊，VSO 啊，爭咗個 P 字就係酒啦。 咁啊，唔係人頭馬啫，已經好叻啦。 嗱 嗱，就嗰個發展落去咧，就跟住我自己都有見過啦，就係嗰個飛碟會嘅大型會議。 嗯哼， 咁呢個幾時開始嘅呢個？ 即係飛碟會有一個叫做活動，一個會議嘅活動，或者係請外國嘅專家嚟去 開呢個，因為呢度講緊係成 議會咯， 係啊，成千人嘅動設嗰啲，即係嗰陣時我哋都見過，每年都有一次。 即係我哋最轟動嗰次就係因為呢個世界末日嘅講法啦，係 咪？ 唔係再早啲添， 因為呢個講法呢個就所以最出名，但係其實之前我哋叫呢個做第二屆，係 啦， 第一屆係2011， 係2011， 係2011。不過咁，我哋喺講呢個議會之前咧，我哋講下，其實由九七年啦創會到2011咧， 那裡這麼多年裏面都十幾年了、 嗯、 十幾年裏面我們是搞了很多個每月的講座的， 是啊是啊， 我們差不多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就在太空館科學館，後來去了城大，跟住呢就 城大 不租給外人了，咁我們就去了機電學校在旺角又幾年，咁嗰度呢是講了很多個talk，我想差不多有成百個。 奇怪喎，嗰陣時我成日翻城大，我唔知點解 維持咗 知道有件事。 我哋冇啊，冇 課外報嘅。佢城大嗰個 咧，純粹租場。 我哋唔係同學嗰個學會咧，即係大家合作嘅。啊，即係空間學嗰、那個，咁啊， 唔怪得嗰陣時成日喺城大撞到你啦。 係，咁啊，而且咧，咁嗰個咧，我覺得嗰個會搞得好好嘅。咁啊，當時咧，即係阿 Moon 都有一個時期係2003年嗰時間咧，你就去咗美國噶嘛， 係啊，中間有段時間。 咁但係咧，嗰、那個咧，其實嗰時就係周博士咧，咁佢就係同城大嘅學會，咁啊一齊咧合作咧，咁啊都搞咗個嗰啲叫每月一提嘅嗰個 UFO 嘅專輯。咁啊，即係開頭嗰時候咧，就係都我哋又香巴拉啊咩，講啲好先，即係好前衞嘅一啲題目，都相當之唔錯。咁啊，其實差唔多五月幾六月咧，阿 Moon 翻嚟嗰時候咧，我就最有印象咧。今年開始咧，又揾咗個以色列嘅嗰個飛碟專家啦。 係、哦、啊，當年你睇下嗱，即係一年我哋就一定有一張咁嘅。 係。 我就係負責咧，年頭咧就係寫大篇，呢個月講乜講乜講乜。係。咁就。當年咧就搞搞下咧就開始搞 party talk 啦， 嗯， 咁啊呢張嚇， 係 好 party 咁樣樣，但係又講 talk， 咁呢一個咧就係開始個心思思啦，要搞個 好大 震撼你嘅，唔係淨係蹦擺你個腦，要蹦擺埋你個心靈嘅一種會議， 嗯哼， 咁於是就啊整個地球啊 party 下先，咁即係將嗰啲感性同理性嘅嘢睇點樣一齊一次過。 嗱，講到呢度 撞擊你嘅喺個議會度、啊， 我就歷來都有個疑問嘅就係咧找什麼人來講這個其實費不費心思？ 不費心思，即是外面是很多你給得起錢，你包括吃包括住，他多數都不是怎麼收你的、演講費的、 嗯、 他很開心來到這個中西匯聚的香港、他覺得是一個很難的機遇來的，哇你叫得我真的要馬住個位置都要來的真的、 嗯、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我們都收很多就是問我們拿中國國內東方的資訊， 他就 是找香港去拿東方世界的資訊、 嗯、 所以他是很重視這個位置的、 嗯、 所以是不難找的、 嗯 啊、但如果不難找之中你們、有沒有一定的篩選呢，譬如說你們、如果要選哪些、UFO 界的明星你覺得哇我們真的要找他來講堂， 我們當年的籌籌以前在搞國際議會之前，國際議會就很厲害四五六七個、 嗯、 後來還加上本地的十幾個，之前我們就嘗試式就一次找一個而 已、嗯、 當時沒什麼錢的，又沒什麼膽量，又沒什麼、啊、不知道怎麼搞，我就以慳體為主的那些是機師的 UFO 專家就請他了， 什麼叫機師？什麼叫機師？ 他自己是 pilot， 即係揸飛機嘅人，佢見又見過 UFO， 又見過 UFO， 可唔可以講佢一兩 研究下 UFO？ 咁我請佢啦，因為佢自己飛嚟。當年咧，我哋就係冇酒店錢嘅，我咧就俾佢住咗我個房。 哇！你真係好容忍喎，你真係。 我哋村 佢裏面好多 UFO 書喺度而家。 我哋村屋三房嗰啲村屋啲廳啲房都好細噶嘛，俾外國人住覺得超細噶啦。佢真係有時住到我咧，真係覺得好狹窄，好隔。我要出去唞下，即系嗰个系第一基地嗰、那个， 佢都未住过 仓房嘅， 真系 咁啊！头嗰几个仓都系咁嘅，有一次就 系 沙士啦，沙士个个都要戴口罩。 2003年嗰时， 沙士嗰阵时佢都肯嚟， 我哋已经写咗佢要嚟噶啦，咁冇办法啦， 就嗰以色列嘅嗰个专家咯， 咁大家都被我哋 fire up 到又唔会唔嚟， 嗯， 咁于是咧，我唔知搵唔搵到， 唔系你讲我分 沙士2001几啊？ 2003年的那個 2003年啊，呢啲 咁你繼續講啦。 好，咁應該喺呢度 啦。我幫你揾下啦。 咁咧，佢哋 fire up 曬，咁 佢係 exactly 六月嚟 嘅嘛。講嚟唔講咧，嚟定唔嚟好咧？最後我哋決定嚟，全部戴口罩。 唔係嗰個問題，亦都除咗話嚟之外，有冇人嚟聽嘛？ 有，佢哋要聽，佢哋肯嚟。咁我哋就影咗張好經典嘅。講完 talk 之後咧，梗係影咗大合照啦， 攞咗 大合照，全部唔知係邊個打邊個嘅相啊，就全部拉住口罩嘅。其實使乜咁驚死啊？拉低個口罩影一張相先，因為嗰陣時又冇諗到。 嗯 咁佢當時，我覺得佢當時其實零三年嗰個咧，我覺得就搞嗰個咧就多樣爆多，因為如果初初嗰時候咧，就即係講叫飛碟學咧裏面嗰度咧，即係仍然咧即係唔係話好多人咧即係有太多嘅認識，咁但係咧就。有陣時咧，就即係你會用一個專題嚟講嗰度咧，都其實吸引到好多好多咧嗰啲 有興趣嘅人睇。 咁啊，而且咧，佢哋聽嗰時候咧，我哋嗰個叫收費都唔係好貴嘅。 嗰陣時我哋 好簡單， $30啊嘛，標準價。 係啊，$30。 係又冇呢個通脹通縮嘅微調。 係係， 咁 有意捐錢就好啦。 使乜蝕本先？使乜蝕本先？ 你又唔算嘅。 死咗！ 我哋冇乜計咁講， 冇乜計嘅真 係。因為老譬如嗰個房子你又唔會收費啊。 係啦係啦，嗰陣時真係冇銀碼嘅 concern 咁滯嘅。 嗯哼， 即係我哋喺譬如科學館咁租場可以半價噶嘛，定係好即係平嘅打個字，我哋係團體嘛，非即係未至於非牟利，但我哋唔係揾錢嘅團體，咁就可以好平咁樣租到。 嗯、 勉強冚到啦，千零蚊冚到嘅，咁啊冚唔到蝕少少都得嘅，至緊要有人嚟咁樣嘅。 嗱，頭先你阿紀豪提過咧，就係 Barry Shamish 啦，就而家喺鏡頭後邊，應該過咗身噶啦。 嗯， 咁就佢 係啊， 係啊，喺佢啊，咁喺 我喺 Loveland 第一次識佢嘅，所以先邀請到佢嚟嘅。 唔係㗎，你頭先講嗰個，你唔需要驚奇啊，好多越嚟越多，佢呢幾年會走㗎啦。 佢呢位先生， 因為個年紀都好大啦。 係啊係啊，真係。 佢呢位先生咧，佢嗰時嚟咧，零三年嗰時咧，咁佢都我諗佢中意飲酒啊。 佢都一把年紀㗎啦。 係啊，佢中意飲酒，同埋佢個身體 型嘅， 唔係太健。不過咧，佢對香港咧，佢好關心。佢而且咧，咁我覺得而家咧都仲有一樣嘢，我最覺得最難得嘅。你嗰時你請嚟嗰時，咁佢又講緊沙士嗰時間咧，咁佢都講佢話你如果你認識咧，即係如果用陰謀論裏面嚟講咧，其實香港咧喺外邊嘅嗰個陰謀論裏面咧，就成日有一個題目成日都講嘅，就係、是、細菌嘅嗰種滋養嘅，就係、是、如果佢香港咧 細菌戰 係啊，咪好多時咧，你會發覺咧，就每一場嗰啲叫做係大戰，譬如韓戰嘅時期、越戰嘅時期，甚至伊拉克嗰時期。伊拉克未就零三年嗰陣咧，就香港咧唔知點解就會有一場瘟疫出現嘅， 啊，係 咪？你記唔記得佢咁講？咁嗰時咧就好多啲，即係我哋有香港嘅有啲 朋友 就都已經好愕然話係唔係真㗎？咁佢反而佢勁愕然啊！乜你哋唔知㗎？係啊，即係嗰個係啊！ 而家我哋好知㗎啦！ 係啊係啊， 佢唔係咁悶，你都係維持一個圈子入邊嘅。 你講得啱啊！台長講得啱。當你嗱，譬如好似講出嚟嗰時，我懷疑都有啲聽眾朋友都話係咩？係唔係啊？嗱，依個係2003年嗰時就已經佢提出咗呢樣嘢，佢就即刻俾翻啲數據俾我哋知嚇，即係話嗱點樣點樣點樣，譬如嗰啲幾時有天花，幾時係有鼠疫嗰啲咧，甚至咧就係好出名啦，即係喺嗰個1849年係嘛？嗰時咧，嗰個鼠疫啊，嗰個咧，佢哋都有研究，認為嗰個係一個陰謀嘅事件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時咧就係銅鑼灣嘅怡和嘅地產嗰、那個，即係呢個全世界亞洲第一份地產嘅嗰個合約咧嘅形成咧，就係響就係怡和嗰邊嘅嗰度嚟嘅。而喺嗰時間咧，之前後咧就有個鼠疫嘅事件啊，就係嗰個叫太平街。太平山街即中環太平山街的嗰事件嗱，呢啲咧即基本上咧，即係硬兜兜咧，就係你喺歷史嗰度揾翻到一樣嘢出嚟。咁但係咧，可能咧就未必有好多啲傳媒或記者咧，就將佢整理咧當作為一個叫咦，裡面仲可以追查嘅嗰個一個題目嚟去研究。 咁啊，講起鼠疫到今時今日咧，元朗啦、銅鑼灣啦，同我屋企都有鼠疫喎。 係咁突然驚。 係啊，係就係呢個月嘅咋。 啊即係突然間老鼠多咗， 係我淨 call 食環署嚟，我屋企執老鼠 啊！咁大事， 大圍村啊！ 紅火蟻都好犀利嚇，被咬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佢咬咗之後咧係嚴重咗好多，直頭係發燒要入去醫院咁樣嘅。 講翻呢個細菌咧，我記得嗱，我睇完啲文咧，啲細年份細節有啲好多唔記得，我記得有一個菌咧，或者一個病疫定乜嘢？他真的用了香港的名字 是 Hong Kong Flu 嘛 係啊係啊，有一個就係又係同一啲敏感時刻先。 應該就六十年代嘅，如果我冇記錯就，即係大概50多年前啦。因為嗰個都殺咗好多人嘅。 即係佢哋叫呢啲做 peace time war 嘛，即係太平盛世嘅戰爭啊。 係有沙士啦，如果你咁講沙士，大家都覺得有啲咩咧？ 嗱，我哋頭先講到嗰個大型嘅呢啲研討會咧，其實就好多個明星過嚟啦。咁我呢度睇到咧就。呢位 Heineck 咧係嚟過香港嘅咩 ？N Heineck 啊，冇呢位冇嚟過，但係而家呢個係介紹嘅。 佢嚟咗， Graham Bernstein 啊 ，Graham Bernstein。咁另外一個我諗，我就好希望你哋都講講，就係 Stanley Friedman 係嚟過香港嘅。 嚟咗。 當其時， 佢辦大年添。 我知啊，幾度講過，咁呢度公開講少 啫。我哋十週年嗰個嘉賓啊。 係啊。 嗱，我個人嘅推薦啦，即係講咗鋪。嘅專家咧，以佢作為係一個標準嚟，一個基準嚟嘅。 嗯 哼，即係你講到好似佢咁樣咧，咁先至叫開始有叫公信力。 係 啊，咁同埋好硬淨嘅就係佢係可以咁膽同嗰啲所謂 skeptic 啊、debunker 對賭嘅。 嗯哼， 就佢贏添嘅，而且係咁嗰個細節我唔講啊。但係當其時你哋係點 approach 佢，同埋佢點解肯嚟啊？ 有完全佢咯，你問佢咯。 好簡單，佢就話我哋而家想請邊個咧？咁我哋上網揾下點樣揾佢。 嗯。 咁跟住我哋就同佢傾下偈，咁當然就好似好交心咁啦，講下而家我哋嘅處境啊， 你 我哋發燒嘅嘢啊， 真係交心，好似交心係真係交心，唔係嘅，應該有人日叫我俾英文，佢真係好大劑啊。 咁即係我哋真係同佢，唔係當其時我真係好 fire up 嘅， 係幾年前嘅事啊，呢個係。 應該係 2005、2006 嗰時嘅左右， 十年到啦， 係啊係啊，係 啊，九六嘛，咁咪06咯。 佢呢位老先生今年都80幾歲㗎啦。 我哋2007年搞十週年喺理工嘅課室搞嘅，咁所以應該係前一年兩年咁啊開始揾斯卡嘅。 咁耐啊，即係一年前已經 揾。一年，咁當然啦，即係而家我哋係年頭，我哋如果 target 如果再搞下一屆咧。多數譬如話喺年尾搞咧，我哋年頭就要 set 好曬係有成嚿嘢。 成個 schedule 係點樣？ 排時間未必咁需要知，但係總之有啲咩人個主題係乜，時間地點，呢個咁主要嘅呢啲嘢咧，就差唔多希望年頭就做好，就 promo 一年咁去。當然講嘅易啦，我哋屆屆都係得半年去 promo 嘅啫。 唔係嗱，呢個就係年紀大嘅人咧做嘢嗰個心態啦。咁我諗而家20、30歲嗰啲就冇呢個心態。我 call 你啊，你聽日過嚟咁樣啊，即係而家啲人有呢個心態。咁嗱唔得嘅，即係你唔好以為全世界係圍住你，即係作為一個中心去轉動咯。 嗯 哼，咁啊，佢嗰次嚟咧， 講起我哋點樣揾專家咧，係所以啊，咁咧我哋就有一個平衡嘅。次次咧，我哋係即係執一場 show 咁樣樣，執啲人出嚟嚇。我哋揀啲咩人咧？咁我希望有男專家，有女專家，有專家即係男女啦，然後有地域上我希望有東方人有西方人，咁然後呢我就分呢再希望是有事主同專家，即最少呢三樣嘢呢是一定要有個平衡咁樣出嚟嘅，咁呢度三樣嘢即係六面啦，就唔一定要出六個人㗎嘛，譬如有一個蘇聯嘅 UFO 專家，咁佢咪女性囉，咁佢係專家囉，咁譬如我就出一個男嘅事主，係東方人嚟嘅，咁變咗係點樣都好。 你話天公清啊？ 係，譬如天公清咁啦。 天公清係日本人， 天公清又唔係事主，係咪咧？ 佢都有嘅。 OK， 我當係啦。咁我哋又好 balance 咁樣出嘅，次次都一定有呢幾個元素嘅，唔會冇嘅。 係，咁啊，仲有澳洲嗰個啦，澳洲嗰位嚟過兩次添啦。 係啊，阿 Russell。Russell 好可愛，其實真係嗰啲 contactee 即係同我先有接觸嘅人咧，有一類係好得意嘅，就係佢哋係好純真好似瘦仔咁，即係係咪啊？使唔使咁天真啊？咁啊 ，Russell 就經典係嗰啲噶啦。我個人接觸到好多都係咁樣樣嘅。 佢而且我覺得 即係純真到有點而戇居咁樣。其實有時我都覺得我都屬於呢類噶啦。 你直打啦。 即係我又未係 contactee。 唔係，但係頭先講到咧，譬如話新 Fitman 嗰度咧，佢嚟嗰個過程有冇轉折啊？即係冇嘛？ 冇特別。咁 OK 嘅喎，佢就咁樣應承咗嚟 email 度，咁寫好咗，寫得清清楚楚，咁幾時嚟，我哋俾啲咩地方去住，我哋有人幾時去接機，咁到邊一日，咁 speaker fee 啊，有冇啊，咁講得一清二楚，一般嗰啲請講者嘅 程序。 但頭先你 但我哋唔使好正式嘅合約嘅喎。 咁、啊、當然啦， 唔使嘅喎。 唔係佢可能有個小風波咧，即係都可能都記得咧。我哋當時咧係應該係諗住咧台灣同埋香港我哋一齊 一齊 嚟 㗎嘛。 係請佢嚟嘅咁啊誒，但係咧就即係其實會誒。去到收尾嗰時候咧，其實都去到後來嗰時候咧，都係我哋香港嗰個飛碟學會咧，就係全部安排佢嘅嗰個時間啦、啊，同埋佢上大連嘅嗰個方式啊，咁樣啦。 係本來係啦，咁應該就係我哋自己。 變咗我哋自己 即係台灣嗰邊就臨時，可能係咪即係嗰個安排上出咗意外，就結果就要香港飛碟會呢邊再安排埋類似咁嘅嘢啦。 呢啲小有啲小，成日好多時有呢啲小嘅事件出現㗎啦。 我哋就係預咗你自己都要做得曬嘅啲嘢咁樣，然後先就可以揾人合作 嘅。嗱、譬如話請到呢啲大師級嘅過嚟咧，其實對嗰、那個。即係你認知嗰個飛碟學啊，或者呢啲涉及啲比較偏門嘅，有啲咩幫助？即係如果 face to face 見到佢，同佢請佢過嚟嘅話， 早年咧，我記得嗰次我哋收$70，十週年嗰、那個理工嗰個演講課室咧，就坐到滿到爆咧，啲人就係咁坐曬後邊坐地下咁去聽，太平啦。 同埋仲有一樣嘢嘅，有個好處嘅。 早年就冇嘢嘅，佢即係就講翻網頁上嘅嘢 ，nothing new 嘅、大家就好鋸噶啦。而家你哋睇曬， 而家唔收貨啦，而家唔收貨。 咁我哋咧有時 佢而家當你係要娛樂佢嘅， 係我哋有時醒覺得慢啦，跟住嗰幾屆咧。咁啊，佢哋出嚟講冇特別講到啲網頁裏面冇講過嘅，咁、就俾人嘈啊、但係其實又唔係㗎，你同到嗰個人可以飲餐茶，同佢傾，你可以同佢再傾，有機會再傾下私底下嘅嘢噶嘛。咁、但係咧，佢我哋嘅觀眾而家今時今日就係好高姿態咁樣話，誒咁使幫佢聽啊咁嘅樣嘅喎。 係啊，唔係而家你 當你係演唱會咁， 你做節目都係㗎。咁你做節目咁有啲，如果譬如話比較熟悉啲。喂，只要我自己都揾到啦，我使乜聽你啊？咁我哋自己都會問呢個問題噶嘛。 不過咧，就都可以補充嘅，即係類似啊 standard fitment 咧，即係呢啲，即係譬如好似咁國際知名嘅呢啲飛碟學專家嚟嗰陣時咧，當時一講出去咧話會嚟嗰陣時咧，其實佢係會引發好多傳媒真係好有興趣嘅， 例如 當時嗰啲報紙啊、雜誌啊，即係都安排佢話：喂，我可唔可以有個叫獨家啊 訪問 或者乜嘢嗰種訪問？如果係獨家嘅咧，我要俾多幾多篇幅你啊？即係咁嗰啲咧，咁佢哋會有興趣。咁而且你會發覺咧，即係當佢哋咧有個報導咧，咁事實上咧，咁個推廣力係都係大啲嘅。係咁所以咧，喺嗰個時期咧，即係都。我哋叫做係唔係你咁多咁，但係咧就即係都會想成件事咧，即係有一種呢啲咁嘅安排咧，咁啊令到成件事推動咧就會比較好啲咁樣。 嗱，咁往後當然啦，我自己都親眼去聽過啦，咁有好多外國嘅專家嚟啦。但係啲外國專家嚟嘅，我哋自己喺香港或者所謂喺華語區，我哋有冇相應嘅咁有實力嘅人同佢同場去講talk咧？ 有慢慢有咯，佢咪其中一個咯， 唔係 仲有啊 Gary 啊， 唔係 Gary 定乜嘢啊？ 唔敢 講嗰、那個講嗰、那個嗰、那個石，即係嗰啲即係麥田圈嗰啲麥，點解會一三五度？ 阿 Jack One 啊 ，Jack 係啊，阿 Jack One 啦。 其實講真咧，如果話講香港人咧，我哋頭嗰幾屆咧就真係全部都係外國人。無論 佢講嘅， 總之 係 境外嘅，啊，但係無論係東方人定西方人，總之就係香港境外嘅人。咁、搞到2012之後咧，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喂，咁香港嗰班咧，我哋都俾少少時間你香港嗰啲嘅，但係咧擺到明好似攝場， 真係唔得。我都攝過嘅， 係啦，大家都攝過啦，我都攝過啦。咁我哋話我哋都要坐正，咁於是我哋真係去問你呢個問題啦。咁又係咪有咁多份量去？justify 你攞咁多 airtime 上台先。 嗱、這個、呢個咧要同外國比較。嗱，如果舉個例喺美國咧，佢就唔會首先問啊外國咩啫？我哋呢度有啲咩人？我哋要同個政府點樣交涉？咁即係佢個國家咁大，梗係當然啦，係咁樣啦。但係呢個亦都唔等於所有大國都係。舉個例，譬如中國冇添啦，印度冇添啦，咁呢個就好明顯係一個西方嗰個文化上面嘅優勢 啊！但係其實如果講翻起， 即係講到東方飛碟學啦，得唔得咧？你西方飛碟學咁紅啊？ 係啊， 係啦。 其實 到一個專家你可以講嘅，佢爭啲嚟到嘅，你可以講講佢啊。 我有諗過請佢。 呢個伊朗嘅嗰個專家而家好出名嗰個， 呢個講 free energy 啊嘛， 係啊 ，cash 啊嘛 ，cash 啊嘛， 係。佢咧就係響當時咧，我哋都安排想揾佢咧嚟香港咧，就搞一個大型嘅座談會嘅。咁啊，而且咧就亦都我哋有個幹事咧都去咗。比利時， 但 當時去比利時嗰度咧， 見過佢嘅，係 同佢接觸咗。咁但係咧，就喺嗰個時期咧，就係若佢咧就係火辣啊，熱辣辣啊，係美國唔俾佢 佢呢個 列咗佢係一個叫做 不受歡迎人物， 係不受歡迎人物。 即係同嗰啲恐怖分子組織係同一類嘅喎。 係因為何解咧？因為佢嘅 嗰個 Cash Foundation 啊嘛，係 啦，你可以少少講講佢個依個依位物理學家嘅佢嗰個簡介咧。佢而家都係非常之熱嘅，而家啲Free Energy 咧都係佢，因為佢咧即係都引發咗好多事件出嚟嘅。 佢研究咗四十幾年啦，咁佢出咗一個嶄新嘅科技，咁嗰個科技咧係好 base on plasma， 我就講唔出啦。咁但佢個應用係好多嘅，佢用喺醫療度，用喺飛碟推進，用喺物理學啦，整物料啦，咁係會夾新曬個世界，至少佢自己咁樣宣稱。 同埋佢講， 咁佢淨係同政府合作，唔同私人。合唔同個別一個人咁合作嘅。 咁啊，呢個做一個最特別咧，即係因為當時咧，即係我哋嗰個幹事咧，就去同佢傾過之後咧，咁佢其實係幾樂意咧嚟香港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即係響嗰個響佢嗰個身份咧，就知道咧，就而家咧，即係香港嘅機場嗰度咧，佢未必 入唔到， 能夠嗰度入境嘅。 咁我哋知最多就喺深圳搞啦。 我哋嗰時唔係其實當時咧，即係而家可以講翻到出嚟咧，因為當時咧，即係咁，我哋亦都咧，即係有一啲。是你估不到啊！我哋香港咧就好多朋友嘅，真係佢淨喺伊朗唔係喺嗰個比利時領事館嘅嗰啲香港嘅朋友咧，咁佢都話：喂，我哋可以幫你去做一個申請嘅喎，睇下點樣。如果佢喺香港落唔到嗰時，佢可能喺深圳嗰邊落機，或者澳門嗰邊落啊，澳門都唔得。深圳嗰邊落機，而睇下可唔可以落得嚟香港。就算落唔到咧，就喺深圳嗰度搞啦咁樣。咁於是咧，咁嗰個即係叫做安排嘅方式咧，我哋盡量咧就想響即係想搞到呢一個講座。咁啊，差唔多響個五個月之前嗰時候咧，都覺得咧都係未必搞到啦。佢對最撚尾咧，即係都唯有放棄咁啊。咁所以咧，我哋有陣時咧就揾到好多好出名嘅專家嚟，但係都唔係話咁容易嘅，得來不易嘅。 係。當時我哋個揀專家有一個準則，就係揀到最 top 嘅。 係。 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唔值我哋擺咁多心機。同埋真係有史來搞一兩間啫嘛。我哋就係揾到最 top。 係。 咁啊，有點而驚，即係又第一次搞啦，可能都未夠信心。你唔揾到最 top 咧，驚。驚住唔靚啊！ 但你何解最 top 係可以去到咁平嘅咧？可以呢個咪叫啲好嘢？ 咁呢個就係佢哋最 top 嘅原因咯。佢哋 top 得嚟，佢真係著火嘅個人去著火去搞，咁佢就唔係真係好講錢。即係我覺得嚇， 唔係佢唔講錢，主要嗰時係因為你去邀請佢。 好啦，咁又讚下我哋自己啦。 唔係你啊，唔係 唔係咁，你都要咁講嘅。而家 UFO 嘅文化咧，尚未至於話好似其他啲行業咁。即係揾錢揾得咁易啦，即係個經濟上，因為你其實你睇咧，如果你真係做一個真正嘅 UFO 專家咧，我唔係講流嗰啲咧， 蝕身家嘅， 即係你冇經濟條件係做唔到嘅，所以嗰個係另外一回事嚟咯。咁如果話佢唔係太介意嗰個經濟嘅回報，事實上佢好樂意嚟香港嘅。 佢知道啲全世界個 UFO 行頭都係大家喺度蝕身家搞，佢唔敢嗌。咁高嘅， 佢最重要都係個叫信息嘅流傳 啊！係啦，你搞得到俾我，我過到嚟就 OK 噶啦，咁樣。嗱，我蝕得太多咁就得噶啦。 因為我哋會講香港嗰、那個即係飛碟嘅專家或者嗰、那個知識啦。但係除咗呢啲專家之外咧，我亦另外一個好有興趣咧就係所謂 contactee 譬如話你接觸到嗰啲佢哋話自稱見過飛碟或見過外星人嗰啲，有邊幾個你覺得係即係可以提一提，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嘅？請佢過嚟嚟過香港演講嘅， 我哋都請咗一集啦， 之前講澳洲嗰個啦， 澳洲嗰、那個。 Laszlo 啦，咁呢個咧佢真係佢主動揾我哋喎，佢主動揾我哋嘅，第一次係揾我傾偈嘅啫。咁佢到今時今日網上你都見㗎，佢係成日影到飛碟片段。 佢而家變咗專家添， 係啦，當然 初初係唔係專家嚟嘅。 是一個超可愛的伯伯。 不是啊，他初初來的時間呢，就其實 他有些戰戰兢兢，因為他那件事他自己都有懷疑的，因為他 你可不可以講個細節，那件是什麼事，那件是 他是成日都會是拍到飛碟的。 他在哪裡先？ 他 就是在澳洲，在他自己家附近。 澳洲哪裡？應該是 Sydney 還是 不死氣了、 咁佢喺南邊嗰度嘅， 即係佢有個感覺，有個直覺，咁佢就出去拍噶啦。咁啊，成日都會拍到嘅喎 ，Laszlo Steiner，Laszlo Steiner， Laszlo Novak，Novak，Novak， 等你繼續講。 Laszlo Steiner 係我師傅， 漏咗口啊，講得多，係，誒繼續 咯。佢叫 UFO Boy。系佢花名， 睇到啦，好易揾啦，即系揾到啦，话好快。 佢而家系有好多很出色嘅。 今个星期佢递嗰啲片俾你，下个星期喂我又 call 又拍到啦，你使唔使咁密啊？呢个同最近我识啲国内 UFO 专家咧，里边有啲都系咁嘅。佢哋成日拍到就摆上去微信，即系我哋有一个微信圈子啦。咁我自己又系咁啊，你使唔使咁快又摆一段出嚟啊？你又唔觉得佢造假嘅？因為佢真的會拍到個夜空係咁樣，咁飛嚟飛去，咁有啲仲話係 call 到佢嚟嘅添。咁國誒嗱，咁我又講開個話題少少啦，轉咗呢個東方飛碟學。咁佢哋嗰個特色就唔同西方嘅，佢心靈好多嘅，心靈好多嘅，差唔多係接近，差唔多接近已有嘅文化咁樣樣。就我哋唔覺得係一個 brand new 嘅一樣嘢嚟嘅。 咁啊，而且喂，你好多可以介紹一下咧，仲有一個意大利嘅飛碟專家， 有幾多個 contactee 我哋中意啊，好成日掛在口邊嘅咧。咁啊，當然啊，頭號嗰個接觸個案啊 ，Billy Meyer 瑞士嗰位啦。 係呢個你要講講啦，因為我聽你聽我聽你講好多次啊。 我哋要叫佢做獨臂龍夫，因為個名咁樣先。 佢未死嘅。 咩？佢仍然接觸緊外星人，日日喺度。 佢而家講話2012會遲，都係佢講。 遲咗，係啊，又係甩底啦。 我哋數幾個，我哋頭號嗰個嚇，瑞士嘅 Billy Meyer 毒肺重呼，今時今日都仲做緊接觸緊嘅。係佢上咗飛幾百次，同幾十個外星人見過面，成日有一個清單噶。嚇咩人咩名喺邊個星系？ 由五六十年代到而家， 幾時見到佢到？到今日或者到幾時啫，先至完嘅個時間咁。 即係呢位長須呢位朋友啦，係 啦係啦係啦。 佢嚟過香港未啊？ 佢唔會再出去見任何人噶啦。你去到佢個瑞士市郊個 Intermutity 嗰個鎮咧，你入到去嗰個 centre 叫 Figura， 你大家可以打 FIGU， 即係大草嚟嘅，就係佢嗰個 centre 個德國嗰個 centre 名嘅 initial 嚟嘅。咁你打入去咧，你都會揾到好多嘢噶啦。咁啊，你就算去到嗰度，你都未必會見到佢嘅。咁啊，香港咧，我哋有一兩個咧，就真係好係呢個 figure 嘅 點算法 嘅 fans 嚟嘅 ，FIGU。 GU figure 係啦，咁啊係中心 fans 嚟嘅。咁啊都走久唔久佢哋拍 video， 咁就會幫手去飛去拍嘅。咁但係咧，佢喺美國有一個唯一嘅阿 Billy Meyer。承認的官方代言人就叫做 Michael Horn，咁佢個網頁叫 dayfly.com 啦，dayfly.com， 咁啊，我哋就請咗佢啦，唔請佢唔得啦。 呢個我記得。 Billy Meyer 唔嚟，咪請 Michael Horn 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呢度第一個講者啦。咁啊，呢位 Michael Horn 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嘅。佢竟然係學咗好多年氣功嘅。同埋佢個人係好 soft， 好 soft 咁樣嘅。但係咧，你同佢講嘢咧，你好多時佢係拗得贏好多個 debunker 嘅。佢好叻咁去講，但佢唔使好激動去講。佢總之佢個道理，佢就係講翻贏嚟嘅。咁我哋同佢，即係今時今日我哋都仲同佢有聯繫啦。咁啊，呢個我哋最中意嘅 Billy。第二個咧就係呢個意大利嘅。鞋匠嚟噶，叫 Giorgio Bongiovanni， 呢個最犀利啊！我哋 係呢個名講， 你千祈唔好話啊 ，Giorgio Armani，Giorgio Armani，Giorgio Armani，Giorgio Bongiovanni， 咁啊，佢好特別嘅，佢就算唔研究 UFO， 你覺得佢超特別啦，因為 佢係聖人嚟嘅， 佢咧係有齊耶穌釘十字架嘅嗰係咪五樣啊？ 聖箱色盲， 五個聖箱，因為咧歷史上都好似有幾十個人咧係有耶穌嘅聖誒， 佢真係有嘅， 佢有。 咁佢有啲人有一個，有啲人有兩種或者三種四種，但係有齊嘅咧， 我想在歷史上數埋不好多的，可能十個八個。 唔係呢個講下歷史咧，就有一個很著名嘅人啊，聖方濕法。 你 brief 少少 啊，聖方濕法阿斯時啊， 聖方濟， 聖方濟各，即係而家教宗佢 母校啊， 佢嗰個就佢臨死之前咧就出曬嚟嘅，即係首長嗰度。 五個都出曬。 咁但係你話你呢位即係人物 嘅專家， 咁佢點？佢照計上冇乜宗教上嘅理由會出現呢啲。 佢係一個好平凡嘅賣鞋嘅小商人。咁但係咧，所有呢啲 contact 好多時就係一啲好普好普通好平凡嘅人嚟。 你講一次個名 ？Giorgio G I O 啊，跟住咧 ，G I O Giorgio G O R G I O 啊，呢個係啦 ，G O R G I O， 你打 UFO 咁樣就有。 OK， 咁啊。佢嗰五個聖箱出曬嚟，咁我哋去Laughlin 啊，即係美國最出名，甚至係全世界最 hot 嘅 UFO 議會啦，就是、年年搞，而家搞到一年係有兩屆噶，夏天嗰屆咧就比較係靈性啲嘅，我唔知係咪都春天定係秋天嗰屆咧就係最多人去嘅，咁我就去咗兩次，咁香港都好多人都去過咁樣啦，佢哋係好勁嘅，五日嘅議會咧。佢係有幾個課室，當然有一個大台，但係啲細台咧，一就都有其他嘅 speaker 講嘢，一就有其他電影播或者其他嘅工作室。咁你去到咧，你分身都睇唔曬咁多嘢嘅。咁啊，七日七夜，由朝早八點就去到夜晚十點，五六個房咁樣樣。咁但係咧，人數咧就好可惜，都係真係二三百人嘅啫。就通常都係喺啲賭城再旁邊啲嘅埠仔。嘅酒店度做咁樣嘅，咁啊，我哋喺嗰度認識佢嘅。咁我即係我傳聞咧，人哋話流出嚟嘅血係有玫瑰香噶嘛， 即係佢嗰啲聖 痕。係啦，係啦，係啦。咁你知道我哋喺外國咧見面禮就紅袍噶啦。咁我咧就係真係好過佢嘅，你係聞到咧佢係香嘅喎，真係花香嘅喎。 誒，咁特別。 係啦，你坐喺度開，我哋坐喺度開會啦。我代表香港，大家就說我們搞個新聞社，這個新聞社呢大家不要那麼計較那個版權，因為畢竟版什麼權呢，那些外星人飛來， 即是那些飛的片段， 你拍到又說你的，人家飛來都沒有說到，人家都未敢說是他的版權，你又說你的版權，不要搞版權，我們大家就是這樣 share 交流，希望飛的外星人這個現象多些人知道這個世界， 找他 做一個收集， 是的，那我們就開了這個會，开开下咧，咁佢就痛啦，即系咁多圣伤吓，五个伤口，咁佢啊坐埋一边，佢坐埋一边咁样唞嘅，咁真唔系假嘅喎， 系 佢真系会痛。 你见到佢有流， 系啦，佢系真系要坐埋一边噶。 哦，唔系佢最有名咧，就系佢曾经有几次咧，佢自己预兆到佢会出现嗰个圣伤嗰时期咧，都系揾一啲科学家。在現場嗰度咧，即刻可以幫佢做一個叫鑑證嘅科學鑑證嘅啊，咁啊都拍咗一個片段出嚟。 有噶啦，而家喺互聯網上面係咪呢位仁兄啊？ 嗯哼， 就 Giorgio Giovanni 啊嘛， 係 就見到佢嗰啲傷口啦，咁就 而家嗰啲飛碟嗰啲片段啊，佢其實搜集咗好多。同埋有陣時，我哋當時咧都有問佢咧，即係攞嗰啲片段咧，咁佢哋係就係、是、免費咁樣，即係我哋屬於佢哋嗰個會嗰度咧，就可以俾啲版權我哋嘅。 佢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工作嘅，佢就要去蘇聯嗰度揾蘇聯嘅 UFO 片段。嚇、咁當年咧呢個佢其中一個佢最主要想做嘅嘢嘅。咁我哋又講翻佢呢個鞋匠呢個人，咁呢個佢當然喺意大利噶啦。咁咧佢其實除咗話要去蘇聯攞 UFO 片段，佢仲有另一個，即係點解揀咗個普通嘅意大利鞋匠去做呢個就好宗教色彩、好基督教、天主教色彩嘅一個現象喺佢身上，而佢同一個人就又係搞 UFO 嘅咧。 係啦係啦， 咁呢個係特登嘅。我覺得呢個甚至呢個就係佢嘅 mission。佢係想俾教徒睇得出。你就即使是教徒，到如我咁有齊所有耶穌被釘十字架聖傷嘅一個人，我都可以去研究約福，而係冇衝突嘅。 哦，呢個喺 當年係 sorry 啊，當年咧 教廷咧係話飛碟現象咧係魔鬼邪靈嚟噶嘛，咁然後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就話唔係魔鬼邪靈，就係真實發生嘅現象，而係值得研究去查察嘅一個現象，即係真嘅。 呢個我哋喺做節目嗰時候我哋提過啦，因為咧喺中世紀咧，事實上涉及到咧有話喺其他星球有生命嘅話咧，係會被燒死嘅。有歷史上有一個著名嘅人物Giordano Bruno 咧就。其中一個要燒死的理由咧，就係佢有講到呢樣嘢。 異端邪説， 喺美國到依家都仲係，美國部分嘅呢啲比較fundamentalist 嘅，到依家都咁堅持嘅。但係係啊。 我講下外星人就 demonic 啊嘛 ，demonic。 所以你小心啲啊， 唔係好視乎你去美國邊個部分啦嚇咁。但係咧就梵蒂岡喺前幾年咧就佢哋開始出咗個 statement， 即係修正咗呢一個講法。 佢係逐級咁去啦，嗱魔鬼邪靈到到真實發生值得研究嘅現象，然後再過幾年咧佢就話呢、這個外星嘅弟兄啲 space spiders 咧係冇原罪嘅，我哋有原罪喎、 哦，佢哋冇， 佢哋高級啲喎、哦，即係由魔鬼邪靈去到佢高級過我哋嘅，咁咧真係轉得太快啦。轉得太滑稽啊！我差不多覺得， 咁呢、個我覺得有少少政治理由嘅，因為佢哋都 sense 到咧，即係一旦如果出現咗一啲譬如話好確鑿嘅證據，證明有外星有生命嘅話咧，佢哋以往對聖經個詮釋係要修改嘅。 係啊係啊， 教徒接唔接受到呢樣嘢咧？佢哋係要做定一定嘅 hatching。 如果佢唔做定咧，佢哋個教義會 collapse。 係啊，佢、 要開定個安全後門咯。 但係呢個唔係所有宗教都係嘅。以我所知咧，就我聽講啊，起碼伊斯蘭教冇呢個問題。我聽講，我唔即 係好多宗教都冇呢個問題。 佛教肯定冇添啦，佛教肯定冇啦嚇。但係因為 你仲要出曬嚟，根本一出曬嚟就 confirm 曬佛經裏邊講嘅滿天神佛、滿天空間。 但係即係譬如話對嗰個聖經嗰種咁嘅傳釋咧，可能喺佢哋嚟講係講得太死啊。就未開放到一個空間咧，話哦呢樣嘢本身都冇問題。但係大家睇到一樣嘢啦，就係、譬如話伽利略咁樣，佢堅持話係日心説咁樣，當其時佢哋都受到好大迫害嘛。但係過幾百年之後，咪教廷認自己認錯咯，即係話當其時即係自己睇錯咗咯。 有勇氣 有勇氣咯，不過遲咗少少啫。好啦，嗱，我哋講得開心啦，我哋休息少少翻嚟啦，我哋做埋第二節